属苍头前去打听，回来问他故事有迹。哎呀，天哪！怎么世上只有这对不受法度的男子？ 让自己走吧， 哎呦，娘 点子， 是起来。 好，是起来。 起来，随我来。 娘子，往哪里去呀？ 大殿上你，把你跪在起殿。 鬼呀，哈哈，鬼是卑人的本尊啊。 鬼呀、 哦、娘子，鬼是鬼的，这句娘子把大门闭了，恐有人看见门。 no, no, no, 不好意思的哟。 哦，要闭大门、哦、 是啊，闭了门见鬼。 对，倒也十分的自在。 耶，心中很 凉，但是很无魔。 真该娘子家 很难过， 自我自己不成才。嗯，不是哈。 是啊， 不张嘴 张望， 立论娘子们那么那生气哟， 会你笑也不笑， 喏，金蝉 羞不羞，岂是羞？告诉别人了娘。 我心痛心难不舍。 就放我起来吧。娘子，我的娘，奶奶，太太， 哎呀，怎么你太太也叫出来了？ 你太太都叫不应了，带我挨句神道吧。喂，神道啊，神道，快来搭救我陈草娘。翻身迷转着回天仙而来大军， 喂，大舅你的神道在一次， 古英神道，古英神道，古幽神道， 妈 呀呀呀！切切切 切 切切！妈呀呀！ 子嘴说：“你好没道理呀！” 真是下官没道理呢。 岳母不带通报，尽是沈家的内事，真正的欺君此理。 说来通告，只怕你的膝盖儿是跪得越发的疼了啊！ 跪的是我与足下护盖差的， 衣冠不正，尚说朋友之功，陶渊明不为殴得命之妖，至今又有深情，你今为男子，甘心痴心负人？ 我是甘缺心与老兄什么相干？ 相识间哪有你这样说头的男子？ 跪在哪里？跪在 这，这，这下，这是哪股的声音啊？ 放下。 哦哟，由于身后也不安，哈哈哈哈 哈！岳父不但发放神子气了， 动也没有动啊！ 你方才与哪个讲话？ 苏学士在外。 哦，我正要见他，全体放你起来。 哦，是是是，多谢娘子， 请进来。 好，请进来。啊， 子 敬兄弟， 恭喜 同喜 同喜。 后来呀， 我发放了啊！ 须得翠笑，放下香气。 嗯，我正要去见他。 居然以礼而待之若， 这公子 随我来。啊，娘子，子侄兄弟来了。 尊上， 大臣， 子侄兄弟参坐， 有座。 啊，娘子，来来来，请上座。 不知， 这小心了啊， 此会有事，坐不乖的。 请坐， 有座。小官有言奉告， 请教。 啊，尊嫂，十分贵房之内，何其为是？ 子尊兄， 既然有 贵， 而令请常官去禀，岂恐夫君不？ 是 闻上风半 扫， 不可啊，不可 啊。阿苏大人， 尊嫂， 奴家随喜去看， 奴家娘子 他已 开讲了， 自古夫妻之道，相敬之礼，原是他不敬 通知， 不管父母也不负，只愿父纲无朕，今生我丈夫 定真娘啊！ 哦，娘子，不是在此， 你捶背啊！你不要生气。 是，吉祥，你来哟。 不是。 公孙厉害， 与我何厉害？ 没想官，你有些胆气出来没有？ 请回吧， 待我进城再将他击杀。 这是什么？ 他虽阻止我，不是当杀的呀。我不妨，你且放大了胆。 我放大了胆， 有我在此啊！ 有你在此， 有我在此。 哎呀，子子兄， 你不可连累我啊！ 我 不会连累你的， 好，不连累我的， 不会连累你的。 我放大了胆， 放大了胆， 有你在此， 有我在此。 好啊，随我来， 好， 随我来。 啊， 娘子， 待我再将他 救醒来。 啊，春嫂，这一场惊涛。 还有一句重 大娘子子子说是接通你的呀， 只有一句， 只有一句， 只有一句 啊。唱后奉茶来奉祭苏大神， 子子说有茶和凉 茶。哎呀呀呀，茶倒不消，下官还有你一封告。 你的话他多了， 你说的话他多了， 你这些礼貌论不消伤。 臣们无后与苏氏何干？扯淡！ 是啊，扯淡。 下官与这一场祸，平津难解气，怎解江阴？ 回老苏， 哎呦，好美称啊！ 像是你会满意相发的，那见得我生不出儿子。 是啊，子子兄，你这句话是讲差了。 何差？ 像我与娘子正要生子，为你说出这样扫兴的话来啊！娘子，可是我 不讲。 该道啊，尊嫂，你若用他去一次后，